去想你，这样你会成为我心中的一个包袱。可一旦这个包袱没了，我的心会虚得如同高山上的空气，无法呼吸。这是我刚才听这首夜歌时所想到的一些文字。而下面我要给你另外一个包袱，里面装的是我提前给你准备的节日礼物。这可不是一般的礼物，它的声音会让你心动不已。 Against me, and gravity wants to bring me down. Oh, I'll never know what makes this man with all the love that his heart can stand.Dream of ways to throw it all away. Whoa, whoa, gravity is working against me.Twice as good and can't sustain like one half could. It's wanting more, it's gonna send me to my kneesThank you.

脸庞，仿佛我们昨天又重逢。很久以前，如果我们爱下去会怎样？最后一次相信。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第一次给你打电话，还记得上大一那一年，缘分让我们走到了一起，可一年以后我们却分开了，他却不在我身边。我感觉天真的好冷，所以我希望野哥能帮助我在这寒冷的夜晚找回一点点暖意。 I've never met you yet never doubt dear I can't forget you I thought you had dear I know your profile and I know the way you kiss Just the thing I miss On a night like this If dreams are made of imagination I'm not afraid of my own creation With all my heart is here for you to takeWhy should I quake? I'm not awake. Isn't it romantic? Music in the night, a dream that can't be heard. Isn't it romantic? Moving shadows right, the oldest magic word.Romantic, nearly too young on such a night as this. Isn't it romantic? Every note that's sung is like a lover's kiss. Sweet symbols in the moonlight.Romantic. Every note that's sung is is like a lover's kiss. Sweet symbols in the moonlight. Do you mean that I will fall in love perchance? Isn't it romance? Isn't it romance? Isn't it romance? 这是徐怀钰和任贤齐的一首歌，叫《水晶》。在听《水晶》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两个字：选择。其实选择真假，选择对错是非常难的。就连吃东西，比如说我们去吃火锅，是吃红汤还是白汤呢？白汤有营养，红汤刺激过瘾，于是我们会要个鸳鸯锅。可是恋爱可不是吃火锅，不能嘴吃两口锅。想想你谁是你最爱的人，也许我们可以用一句月话来帮你想，它就叫云里的月光。 星星一亮一暗在闪，时间滴答滴答的响，我看着窗外云里的月亮。在老家的屋里，你也许还没睡，你过得好不好，你又在想谁。世界一天一天的忙，回忆一点一点的还，谢谢这些年你教我勇敢。你陪在我身旁，不管有多么困难，也只有你能够让我打败悲观。你像一个云， 的家，别让忧愁偷偷爬上了墙。难道你不曾看出家人的脸庞，永远在为你牵挂。饭店梦想给你的家，不要害羞说出心中的话。哪怕你曾经走过高山和海洋，这里才是你的家。没有人不需要在温暖中成长，风雨有时也要隐藏。没有人只想要装作很坚强，都在寻找一处依靠。分一点忙给你的家，让他知道，让他们一起分享。分一点忙给你的家，让他充满希望，让他们陪你歌唱。别让忧愁偷偷爬上了墙，难道你不曾看出家人的脸庞，永远在为你牵挂。饭店梦想给你的家， 梦给你的家，这是姜育恒的一首作品，非常感人。但是我没有掏出手绢，而是递给你一杯热茶。这么多年我已经不再轻易的被感动，可是姜育恒的声音却真的让我心碎。我赶紧去拿解药，解药就在一个盒子里，在那里是这段时间给我留言的朋友。没错，你给我的留言就是解药，伤心的人从更伤心的人那里寻找安慰。这个治疗伤心人的处方我已经用了很多年了，特别灵。好，我们明夜再见。 让他们陪你歌唱，分一点忙给你的家，让他知道，分一点梦给你的家，让他充满希望，让他们陪你歌唱。 只是依赖。飘翔的大男孩，风吹又日晒，生活自由。